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46集。余晖。离北的天变得快，秋日残余的晴阳很少，但是一旦出现了，就热得人想脱衣服。萧迟也八月底又回到了交战地，暂时没有再走。他自从那场仗输了以后就没有休息，无论是北上押运辎重，还是西去联系大晋，都是他带着人跑。他像是彻底被萧方旭磨平了棱角，开始心甘情愿地做个辎重小将。陈阳去提水的时候，看见萧迟也站在枯黄的草场上驯马，说是驯马，实际上要温柔得多。那匹通身雪白、胸口沾点黑色的马，就是陆一之要留给他媳妇的马。萧迟也在上个月跑腿时直接带了出来，要自己训。萧方旭策马从另一头过来，猛加风俯冲下来，从萧方旭身边咻地蹭了过去，沿着草线再次腾空，悬了下身又飞走了。萧方旭下马，把缰绳扔给后边的副将，摘掉头盔，吐掉嘴里的灰尘，眯着眼看萧迟也。过了半晌，他卸掉了沉重的铠甲，扒掉了自己马背上的马鞍，再度翻身上去，摇摇地冲萧迟也招了下手。左千秋趴在了栏杆上，白发被风吹动，看他们父子俩并排。伍子胥几步跑进，蹬着栏杆跨了上去。后边的离北铁骑和禁军都围了过来，把这边的栏杆堵得水泄不通。谭台火被挤得腾不出手，伸着脖子喊： 这是干啥？ 伍子胥举起个馒头，在喧杂里敞开沙哑的嗓子喊： 今天要少二公子赢了，押运队这个月就是大爷，吃饭都得多给我们两勺。 左千秋见状笑道： 阿爷想赢他老子还得几年。 二公子争气。 谭太后抹了躺到面颊边的汗，脸上晒得黑红，不服气地喊道： 要是王爷赢了怎么办？ 陈阳刚想说什么，就听谭太虎大声说： 那我们就沿着草场跑，边跑边狗叫。 伍子胥跟后边的古精立刻跳起来堵他的嘴。左千秋没放过机会： 好，阿爷听见没有，今天要是跑输了你爹，你们全队就要汪汪叫。 萧迟也抬指吹了声哨，浪淘雪径绕了出来，跑到他身边。他上了马，问萧方旭： 去哪儿？ 萧方旭像是犹豫。 去哪儿？ 去。 他话音还没落，就已经驱马冲了出去。禁军整齐的嘘声，谭太虎挣扎着露出嘴，急道： 这王爷怎么还耍赖呢？ 浪涛雪晶犹如黑剑离弦，风瞬间就飒响了起来。天际的晴日刺眼，父子俩人跑马的背影几乎一模一样。猛骤然穿破云层，奋力急追，死死咬在萧迟也的身后，俯瞰着那双剑一前一后。草叶被马蹄溅飞，风忽闪着无尽凄草，他们身处其中，好似坠入海浪的大小星子，在草叶里划出了长长的痕迹。萧迟也听着风声，望见萧方旭的后背。萧方旭还没有老，他怎么会老呢？他看起来是那样的健硕有力，像是和20年前没有差别，只要他举起双臂，就能举起两个儿子，在草场上大笑着把他们挨个抛哭。萧迟也逐渐追了上去，浪淘雪晶远比萧方旭坐下的那匹更加强壮，也更加年轻。他朝气蓬勃地冲，目光只盯着前方，仿佛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让他停下来。两个人逐渐并驾齐驱，跑得大汗淋漓，日光顶在头上，晒得他们背部发烫，这也许是离北今年最后一个烈日晴空。终点有个石碑，上面刻着过去一年战死的离北铁骑，有和他们一起陨灭的雄鹰，还有那些承载着他们的战马。就在父子两人即将到达的最后一刻，猛比他们更快地冲了过去，绕了个圈，落在了石碑上，荣获第一。萧迟也放缓了速度： 这是我的营，就是我营， 这是我的地， 我比你早到了800年呢。 萧方旭也停了下来，转身对萧迟也指着脚下。萧迟也冷漠地忽略了这句话。他们下了马，太阳已经西斜，萧方旭踩着石阶站到了石碑面前，伸手抹了抹上面的灰尘。这里的风很大，吹动了他的发，让他鬓边凌乱，露出了些白色。他说， 这里还有我兄弟。 萧迟也从后跟上来，站在萧方旭身边。 10年前我带你大哥来这里。 萧方旭指着某处， 这里有个小子叫隋宁，名字挺特别的，跟你大哥年纪一样大。 这个石碑每年都被刮掉旧名字，填上新人，这意味着一代一代的立碑铁骑都存在于这里，又意味着一代一代的立碑铁骑都消失于这里。石碑背靠鸿雁山，长眠于此，他们既是鸿雁山的风，又是鸿雁山的星辰。 我要在这里，地方大，位置好，看得远。 萧迟也抬指点在中心。萧方旭小气地说， 这是我的位置，这儿我全要了。 我娘怎么办？ 萧迟也偏头审视着萧方旭， 你把他一个人搁在大境。 萧方旭没吭声，他越过石碑望见了鸿雁山，随后像是被斜阳刺到了眼睛，又转了过去，望着大境的方向。风吹得他睁不开眼。他说， 我们可以相互眺望，永远都四目相对。 萧迟也随着他的目光望了出去。 我们生在其中，我们死得其所。离北人枕着山河，迎着烈日，无论男女，晒出来的都是铁骨。 萧方旭张开了手掌，大风经过他的掌心，柔软的像是妻子的长发，这是他过去数十年里唯一的放纵。 我终有一日会回到他的怀抱。 萧迟也看到尽头的草浪滚滚，好似没有尽头的洪流。每个人所谓的悲欢离合，都是天地的一瞬间而已，眨眼就会被冲散，从此万籁俱寂，再也找不到踪迹。相遇是件何其珍贵的事情。萧方旭转身给了萧迟也一拳，又抬起手臂重重地抱了一把萧迟也，但他迅速松开了，说， 想要超过我还要好几年。 谁知道呢。 萧迟也拍了把自己胸口暗示身高。萧方旭走了几步，做事要从地上捡什么，萧迟也被马粪砸出了阴影，当即掉头就跑。他一跑，萧方旭就哈哈大笑。风还在吹，父子俩踏着斜阳返程。黄昏还没有完，萧迟也因为一身汗脱了上半身的衣物，站在河里冲凉，水面波光粼粼，他用木桶浇水时，整个背部的肌肉都被跳跃着的金光覆盖。萧迟也俯身在水里冲着他的臂腹，金铁被砸得用不了了，可是他还没有换，拿出来时拆掉了上边磨损的狗皮绳。他回过身， 再给我。 风尘仆仆的沈泽川立在河边的坡上，落日余光溅在他的袍摆上边，还夹杂着草屑。萧迟也好想他，他就在余晖殆尽的最后一刻站到萧迟也的面前。深蓝的苍穹横铺在沈德川的身后，他抬臂剥掉长衣，在动作间露出了诱饵的玉珠，衣袖下滑，内衬着雪白束袖，他就像是停歇在这去然天地的白鸟，顷刻间占据了萧迟也的眼眸。萧迟也没有眨眼睛，他看着沈德川几步下了坡，便下意识地打开了手臂，被沈德川冲退了小半步，把这只白鸟接了个满怀，再紧紧地抱起来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